@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卓。那今天呢是周五，又到了我们的黑胶集市时间。今天的嘉宾是陈小斌。 你好朋友，我是陈小斌。那么很高兴和大家在黑胶集市相会。我记得在我们的群里有很多朋友说，这个我们的黑胶集市节目来了就好像盼着吃饺子，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来吃吧。咱们的黑胶集市开张以来呢，分享了很多黑胶的著名唱片，开拓了视野，也饱了耳福。我们的微信群吸引了很多朋友的关注。 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是感谢大家加入我们的行列。那今天我们的黑胶集市呢，要为大家带来的主题是小提琴双雄会。很多在我们黑胶集市群的朋友呢，都已经看到也分享到了这两张黑胶的唱片的封面。一会儿呢，我会把这两张唱片的封面呢再发送到我们会会的一群和二群里面去，朋友们都可以看得到。那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北京广播之声，点击会一会进入到我们的听众群，也可以进入黑胶集市。这全部都是喜好古典音乐和黑胶音乐的朋友们能够汇聚的地方。那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上个世纪两位最伟大的小提琴大师海菲兹和奥伊斯特拉赫的两张著名的黑胶唱片。 耳边凄美的旋律，宽厚激越的琴声，来自上世纪60年代初一个非常著名的录音，苏联小提琴大师与奥伊斯特拉赫与霍伦斯坦指挥的伦敦交响乐团为 DECA 唱片录制的布鲁赫苏格兰幻想曲。这是大师和西方唱片公司合作的一张很精彩的唱片，由 DECA 录音大师威尔金森录制于英国伦敦的金斯维大厅。 由于眼路俱佳，这张唱片发行的时候呢，黑胶这张唱片在发行黑胶的时候呢，其实就是乐迷的最爱。一直到今天，品相优良的二手戴卡和大伦敦首版黑胶都非常的稀缺，市场价格也非常昂贵。那我们今天能听到这个半个多世纪前的优美琴声，真的是非常难得。大师的深情演绎也让我们深深陶醉在布鲁赫的这首名作的音乐旋律之中。 对，补充，我想补充说明一点，就刚才王卓特别说这个前头噼里啪啦声，噼里啪啦的声音挺重的。 嗯， 的确，这张唱片呢非常稀有，也就是说，尤其品相好的唱片非常难以寻觅。那么，往往得找到好几张唱片，把它拼录成一套音乐，我们才可以给大家来在节目当中呈现。也说明这张唱片的宝贵。这首小提琴曲的录音虽然不少，但是这里我们要分享的是一个50多年前的精彩录音。小提琴演奏者是上世纪杰出的苏联小提琴大师大卫奥伊斯特拉赫。听惯了一般年轻小提琴家艳丽的音色，我们听到奥伊斯特拉赫的演奏的时候，发现他的琴声非常的端庄质朴，流露的是真实的情感，而没有丝毫的虚浮，没有任何的这个虚浮和媚俗。 没错呢，他的琴声呢也确实是温暖浑厚，演奏丝丝入扣。第一乐章当中，除了如泣如诉的独奏小提琴之外呢，再加上弱音器的伴奏弦乐，音色如幻如梦，凄美迷蒙，令人心醉。 调频974北京音乐广播永恒魅力黑胶集市。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小提琴双雄会。首先我们要听到的一张非常珍贵的黑胶是苏联小提琴大师奥伊斯特拉赫录制的布鲁赫苏格兰幻想曲，耳边来到了第二乐章。苏格兰幻想曲呢，是德国著名浪漫派作曲家布鲁赫的不朽之作。它不像一般德奥作曲家的作品那样的艰深严肃，而是处处都洋溢着梦幻一般的迷蒙和凄美。 如果你具有感性浪漫的情怀，一定会深深爱上这部小提琴作品的。那这部作品呢，是以小提琴和竖琴为主奏乐器，创作于1879年到1880年。作者在每个乐章当中都加入了古老的苏格兰民谣的旋律，完成了这部由序奏和四个乐章组成的小提琴、竖琴和管弦乐队合奏的幻想曲。海菲斯和奥利斯特拉赫是上个世纪两位最伟大的小提琴大师，但是艺术风格并不相同。耳边我们听到的是奥利斯特拉赫，老奥，他的琴声宽厚温暖，最适合苏格兰幻想曲这种情深意切的抒情的作品。 作品呢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是竖琴的应用，它在这个曲目当中呢并不是作为这个华丽的主要的乐器，但是它充当了色彩的点缀。它表明在管弦乐的伴奏当中呢，竖琴是作为一件更为重要的乐器，整支乐曲可以说充满了梦幻浪漫的气氛，旋律甜美优雅，具有女性的温柔之美。 没错呢，其实呢，作者也是对于主奏小提琴的技法运用的无懈可击，乐曲的管弦乐伴奏部分也写得十分的完美。大部分喜欢小提琴音乐的乐迷还有发烧友都是通过聆听 CD 首次感受这个录音的魅力。那今天我们听到这个录音是首版黑胶，肯定会有感到天外有天的感惊喜吧。 对，这版录音我们是采自的这个伦敦，就大伦敦蓝贝伦敦的这个黑胶唱片，因为 DECA 版实在太过于昂贵了。而且刚才我们前面也说到过，这个苏兰幻想曲的这张唱片呢非常稀有，所以的话呢，刚才我们还议论为什么它会有那么多的批发声，是因为分析是当年这个喜欢这支乐曲的乐迷听这段听得非常多，所以的唱片磨损也比较厉害，所以呢它找了很多很多张的这个唱片版本的话，都会在尤其这段会有比较多的这种爆豆声，所以说这一点请大家谅解。 呀？你怎么黑了好几个色号啊？ 装修跑建材呀，总觉得自己买放心，顶着大太阳折腾死我了。 这得费好几箱油吧？你可真会过，为什么不找全包圆呢？999元一平米，啥都管了。 这么便宜，不是怕材料不好不环保吗？ 都是大牌子，环保不达标还退你钱。全屋实木家具，卫浴和电器还全面升级了。 升级还是999， 还是999。400-606-8866，快问问吧。400-606-8866， 详见店内活动。 现在买福特新蒙迪欧涡轮增压版，享两年零利率，三次免费保养，插电混动版享国家补贴，三年零利率，免购置税。新蒙迪欧，新科技，创造新驾驭，福特尽无止境。 吉利首款全电动城市跨界 SUV 高颜值帝豪 GSE， 补贴后全国统一价11.98万起，前1000购车客户享受专属近万元优惠，详询吉利新能源当地经销商。 密云旅游，密云黑龙潭国家4A级景区，景色秀丽，潭瀑雄伟壮观，是您郊游踏青理想去处。电话6102-5028。 现在音乐已经来到了第三乐章，这是布鲁赫的苏格兰幻想曲，小提琴演奏呢就是大卫奥伊斯特拉赫。那前面我们说到这张唱片的录音呢是由录音大师威尔金森录制于金斯威大厅，这里独特声的声学的这样条件也是配合着威尔金森他的戴卡应该说叫戴卡树吧，就是他的那种 树，对对对， 录音的独特的这个地方的那种技术， 对一种拾音的方式， 没错，也是造就了这张唱片的一个绝佳的这样的音响的一个效果。 对对对，所以我们群里的有一位在大卫的朋友，就是也是特别说到这张唱片，觉得声音非常的完美。的确，这张唱片的原录是非常好的。这个黑胶呢，能够最大限度能够呈现，就是当初模拟录音的时候那种细腻丰满的这种声音效果，尤其是那种丰富的泛音和生动的空间感。可以说，这个大卫的小提琴音色呢，是非常的圆润华丽。伦敦交响乐团的管弦乐的音响也具有非常饱满的音色和层次感。很多发烧友也许还不知道，布鲁赫的时候就认识了大名鼎鼎的威尔金森。 没错，那他的录音也的确是展现出这种宽阔的舞台和空间，在一套调教非常优良的系统上，你会发现音场的深度、宽度破墙而出，非常惊人。他的录音呢，也是非常华丽的这个音色，自然的空气感、清晰的定位，还有雄浑丰富的低频，都给人非常强烈的震撼的感觉。当然了，奥伊斯特拉赫他的深情的演奏，还有他饱满的琴声，也是更让音乐具有感人至深的魅力。 对，另外的话呢，我们的节目播出当中，也有很多朋友会问我们，就是怎么样在收藏黑胶的时候能够收藏到一张声音录音都非常好的这样一种唱片呢？那么不要紧，等一下下半时段我们还会慢慢给大家聊一些有关这方面大家感兴趣的问题。

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饭店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店资讯。7月6号到8号，意大利圣卡罗剧院芭蕾舞团将携芭蕾童话《灰姑娘》首次登陆国家大剧院舞台。这部普罗科菲耶夫作曲的经典名作将由舞团艺术总监朱塞佩·皮克内担任编舞，凸显作品的现实意义。在皮克内的编排中，没有传统故事中丑陋笨拙的女孩，取而代之的是年轻漂亮的两位异母姐姐，并且别出心裁地安排了已经去世却像天使一样守护灰姑娘的母亲角色。7月14号到15号，戏曲名家话剧《广陵散》将亮相国家大剧院戏剧场，助力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作为本届国际戏剧季中国故事板块中首部与观众见面的作品，话剧《广陵散》以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为主角，集中塑造了魏晋时期的文人群像，呈现出中国士人的精神内核和极具个性风采的魏晋风度。最后来看由北京舞蹈学院青年编导胡岩创作的现代舞剧《我》，将戏剧、默剧、肢体剧的手法融入现代舞剧当中，展示一个年轻人在人生中面对母亲、妻子、儿子、朋友、上级领导的不同身份，以及在当代社会中对于人生的思考。这部剧近日在北京舞蹈学院舞蹈剧场首演。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卓。那今天呢是周五，我们的黑胶集市时间，今天的嘉宾是陈小斌。那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上个世纪两位最伟大的小提琴大师海菲斯还有奥伊斯拉赫的两张著名的黑胶唱片。 下面时段呢，我们就一起来听海菲斯的琴声。冷峻的旋律，孤傲的琴声，为我们展现出北欧大地的苍凉。西贝柳斯的小提琴协奏曲一开始就让听众感受到这样的画面，这样的意境通过海菲斯的琴声让我们有了更加深刻的印象。和刚才刚刚听过的奥伊斯特拉赫宽厚热烈的琴声相比较，上世纪杰出的小提琴大师海菲斯以华丽的琴声、高超的技巧著称。 他的很多作品的演奏的速度都非常快，比如像我们现在所听到的有一种炫技的感觉，所以他有炫技大师的美誉。但是对于这部西贝柳斯的作品呢，大师也确实投入了深刻的情感，以冷峻的曲风将这部作品诠释的感人至深。而这个来自 RCA 录音大师雷顿的录音也是生动的捕捉了大师精彩的演奏，让这张唱片获得了 TAS 评委的青睐。 在我们的听众群黑胶集市里呢，有朋友对于我们所带出的音乐特别有感受，比如说像安妮，她说俄罗斯学派代表人物奥伊斯特拉赫大师音乐表现的热情似火，情绪起伏跌宕，力度变化丰富，张力满满，层次感鲜明。那透过黑胶唱片来感受音乐现场大师炙热的这种大气，也是富有感染力的肢体语言，也是浮现在眼前。当然了，他后面的这一段其实也是针对我们在下半时段为大家所带来的这位小提琴大师海菲茨的评论。 他认为这个海菲茨的小提琴协奏曲呢，他拉的这个西贝柳斯是最好的版本。确实我就我个人来说呢，海菲茨的这个其实好多录音本人并不是特别的能够接受，因为他就刚才王卓也说到，就他的炫技，他的速度感非常的快，所以会使人感觉到很多作品非常的匆忙，就一带而过了。但是他的西贝柳斯的确我觉得拉得非常好，除了这个声音的控制，还有这个节奏的控制，还有这个就这个意境的这种渲染都非常的精彩。 而且他的音色好像真的是和西贝柳斯的作品，尤其这部作品真的是绝配的感觉。 对，我们群里头的这个大志这位朋友还发来了两张黑胶的封面，黑胶的封面有一张也是海菲茨的，可见这位朋友也收藏了不少他的唱片。在海菲茨的这些唱片当中，的确像西贝柳斯的这个小提琴协奏曲是演奏和录音都得到很高评价的 RCA 的一张非常出名的唱片。 和西贝柳斯的大部分作品一样呢，他的小提琴协奏曲具有冷峻的外表与激情飞扬的内心，浓烈的悲剧色彩与英雄史诗般的美感的对比，总让人有一种深呼吸的紧张和释放。西贝柳斯本人非常重视这部作品，他在1903年拿出了第一稿，那是一个难度非常高，从来没有正式出版的版本。 两年以后呢，西贝柳斯重写了这部作品，适当降低了演奏难度，并赋予它更丰富的情感色彩，整体上更加细腻含蓄，努力使它在华丽冷漠的背后呈现出更坚实的核心。改写后的作品1905年10月19号在柏林首演，理查·施特劳斯担任指挥，捷克小提琴家哈里担任独奏。从此呢，这部D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当之无愧地拥有了小提琴经典作品的地位。 今天的乐曲来到了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说起西贝柳斯小提琴协奏曲的唱片呢，就不能不提到的版本是耳边的海菲茨的录音。他一向冷酷的演奏风格很适合这部作品，如果说西贝柳斯这部作品专门是为他定制的也不为过分。在他的两次录音当中，我们现在听到的这版 RCA 50年代末的录音几乎是音乐爱好者人手一张的藏品。这个经典录音先后由 RCA 公司以 CD 和 SACD 的格式再版，但是说起来呢，还是当年荣获 TAS 的这张黑胶音质更加让音响迷着迷。 没错，它的弦乐也是表现得非常细腻柔美，乐队音响丰厚饱满，无愧TAS 的称号吧。 是的，这里呢简单跟大家说一说，就是很多朋友曾经问到，就是这个黑胶同一个录音为什么不同版次，比如说首版再版以及复刻，或者是不同层次的再版声音都会有一些区别，怎么样来区分这些版次呢？这里呢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叫做黑胶唱片图鉴啊，黑胶唱片收藏图鉴。这本书呢里头有很多有关黑胶版次识别的知识，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买来阅读一下。